be a bunny babe. I might be a bunny babe, but I'm not. I need a 只有一个人。I need a 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I might be a bunny babe. I need a 只有一个我。窃听是什么声音？是否在眼前诉说？揭开是什么影子？那影子多么寂寞、yeah ，在我们洗手年轻日子里，那风儿拥着你，也拥着我。如今已不在风的怀抱里，那影子寄托风儿说 ：I might be a bunny babe, I might be a bunny babe, but I'm not.那风儿拥着你，也拥着我。如今你不在风的怀抱里，那影子记得风儿说 ：I might be a bunny babe, I might be a bunny babe, but I'm not bad. 爱你的只有一个人，爱你的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 春也去，夏也走了。秋一去，冬走了，春风又来，秋风又离， 窃听风儿细数你心的消息。